时间它划过黑夜的眼，一切又在今年里重提。一剑在滑落的往事里，所有字句在记忆中停息。为什么我思念你的眼，你的眼有我不能的语言？为什么我的心飞向你的天，你的天有我深情的红颜？仿佛写着轻轻远方的你。在记忆中停息，所有字句在记忆中停息。